这回我明白了，刚才兄弟说错了啊，咱还喝酒行不？那啥，那 哎，不是是的， 那个福哥，你咋这么好这运气？你看我嗓子多好啊！ 知道知道，跟怎么跟他？咱们俩是在一桌上吃饭了吗？咱俩吃他这个， 吃你的饭，你那么多饭堵不上你嘴呢，还呀？ 你怎么回事啊？ 你吃呗，吃呗，没说不让你吃， 你 吃呗。 坐着跟我一块儿吃啊！我，得，你请啊，行。阿福，哎，你不是拿着你的新荷包了吗？ 嗯， 你拿着新荷包，我还不要了。哎，你石头，你就跟大头吃。哎，我不管你。哎，临走前给我在这，我捡着这荷包里边，我不给了，给我扣下了。你从你这给我弄一鸡蛋走，给我拿一鸡蛋，我装在这荷包里，我出去我就卖去。我说这是我发明的 什么 荷包蛋？ 啊，呸！哎呀，看来那些所谓朋友的真面目还是得关键时刻才能看得清楚啊。有难同当就不说了，最起码兄弟有福了，您别给暗中使绊就行了。不过呢，就算是一时交友不慎也没什么，就跟咱们今儿这故事里这位似的，只要能及时醒悟了，说不定啊也能因祸得福的。这正是及时醒悟不算晚，因祸得福多感叹，结交朋友需谨慎，是近朱者赤也不难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转一个弯，看见那一段好时光。